是吧？差了一半了， 这个，因为早晚的事情吧。 早晚的事情，对，所以啊，其实啊，这大家也要理解这个，因为现在毕竟呢，这个体量比较大，但是呢，你说都一年两年给拆完，也不太，对吧？ 对 不太合适哈， 嗯。 所以呢，这个慢慢来，一步一步来，肯定会有一定的这种解决办法的。 对， 然后另外呢，这个苏菲也问了一个问题，说我父母来北京啊，算二套，在外地呢是有贷款的，那还是要，所以还是要看您是以您的房子来买，还是说是以父母的房这个名字来买，是不是？ 父母名字买可以做接力贷啊，接力贷 现在是可以做的吗？ 接力贷可以做， 现在可以做， 北京还都可以做呢。 嗯， 其实外地也能做， 嗯 啊，这种，但你二套房呢，你就打出它征信报告来，你看看到底能不能查出来，因为有的时候在外地做的公积金在北京是没有的，这有这种可能性啊，不是说都一样，各地不一样。 不一样，对。 啊，然后你拿出征信报，如果它是首套房那最好，如果你只能二套房那没有办法，你只能去二套去做了。 嗯， 啊，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一个是解决大家发来的问题，另外一个呢这个大家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关于这个拆哪儿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还是等不到结尾，他在

这个老公的名义去主贷人，这种情况 因为还款能力强嘛， 对、嗯、啊，所以这种情况可能他就不能走接连贷那种形式了、啊、 接连贷指的是比如说就是父母来去买房，然后呢但是呢毕竟可能岁数到了、嗯、没有什么可贷款的这个年限了是吧，然后用孩子来帮他去还款， 是它其实是一种比这还要更深一层，它相当于一种福利品啊、嗯、这种大的福利，那么就相当于比如你父母是65岁以内啊、嗯、今年62岁 嗯 62岁呢，按国家按理说你只能贷款贷三年，你的月供比如你贷100万 嗯 你的一个月的月供就可能是可能达到了5万块钱，这个其实是根本就达不到的、 嗯、是、 啊、贷100万一个月还5万嘛对吧、 嗯、 那么这种情况接力贷的是用你父母的名义去买，不占你的指标，但是你可以原则上贷到25到30年，相当于是一个福利、 嗯、 那这块呢你是作为子女啊，直系亲属子女是作为他的担保人来出现、 嗯、 所以这套房产的贷款也不进你的征信， 嗯 啊，所以接力贷是一个福利、啊、 嗯，但是我据我所知可能不是说所有的银行是可以办的， 对， 就这个还可能还得去 去 问一下， 去看一下，因为也有的银行收紧了，也有银行在做，但是你看中农行、工行、兴业、浦发，你这个都可以去问一下。 嗯， 接力贷其实在几年前就有，最早是农行在做、 嗯、 它比较多。 嗯， 那现在呢很多从2015到2017年很多银行都在开展，那现在有几家收缩还能不能做，但你再去问，但是据我了解肯定现在还是至少有3家是能做的。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个这位朋友说征信，征信就是去银行展，其实征信可以直接在网上就可以查。 网上也可以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网站、 嗯、对，直接查就可以了，嗯，那个很好，但是你别老查啊， 对，别老查， 因为如果你要是老查的话、 啊、 人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对，银行到时候你再批贷或者看你为什么查那么多次，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别老查啊，就是你真的要买房了你再去查一下。 对, 对，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哈、啊、或者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有位朋友这个我看一下啊，他问到的是什么问题？问题太多了，我翻一下啊，翻一下，翻一下。先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个有位朋友说到，这个丰台区的东铁营那边，大概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规划什么的？嗯， 东铁现在已经在开展了， 嗯， 按这个道理来说是沿着这个留香路啊、 嗯、 两侧呢写字楼啊商业为主啊，有一部分回迁房、 嗯、 啊，还会建一个养老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片区、啊、 嗯，包括像刘家窑那边是吧， 对、 啊、嗯，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这边朋友问到言说想在密云买房，说不知道买哪个区域会比较的好一些。 密云啊，密云就是几个嘛，你要说度假你就买到西翁庄镇，就是像这个万科福农啊，那个项目还不错，但是如果你想生活便利一点啊，前提你需要便利，那你就买到这个像老城区啊，沿着这个还有这老城区西边一点，就是沿着这个白河啊，那块风光也不错，离老城区稍微近一点的啊，这是挺好的。其他更远的，像什么、到了长城脚下了呀，还是怎么样，那些你可以谨慎一点啊。 嗯，余问到，请问离国贸近的这个别墅小区二手房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这种片区吗？说总价在1100万以内的。 嗯，那你就看看这个垡头那一边。啊，那一边对，有 一些像康城花园别墅的二手房， 康城可以，但是康城，但是这个东西不好一看说啊，那品质呢，包括有一度的有些房子会质量是有一点问题， 嗯， 所以你要具体来看，也不因为过了很多年呢，有的可能有改善， 嗯， 但是你住康城的确存在过这样的问题， 嗯， 啊， 而且我倒觉得说这个1100万啊，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买到一些相对来说还不错的。 东 嗯，东边这边呢，我觉得你也可以看看这种，就是有些在盘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它里面呢可能有别墅项目，然后有洋房项目，然后也有一些这种刚需项目。那比如说有那种顶楼的一些复式啊，一层带花园的这种，我觉得也不错。只要整个小区的它的一些，无论是物业还是说它整个的这个楼的一些质量，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考虑这样的房子，不一定只盯着说那种纯的那种别墅小区哈。 没错没错， 因为有一些我觉得品质挺好的那种，比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

啊，但是西安限购也非常严格。我想你可能你的家人在西安，有这种可能性。那西安，它的这个，我觉得阶段上来讲，只要是人才政策没有叫停，还有10%左右的空间还是有的。 嗯， 也就是说，它离它最低点的时候，现在已经翻倍，那我觉得还有10%左右的空间啊，还是可能还是存在的。 嗯， 那么现在来说，西安最好的两个地方啊，就是一个曲江啊，第二个我认为是大明宫啊，这两个地方啊。 我能问一下吗？比如说像西安现在这两年这么受大家的欢迎，是原因是什么呢？ 西安原因是因为它过去的房价低估的比较太多了啊，原来最小时候5000左右就能买一些三环左右的房子啊，甚至还有4000多的。那这个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它的城市面貌啊也在改善啊，包括整个社会服务的水平啊，另外它交通啊，交通到了这个成都啊，到了各个地方啊，都高铁开通啊，另外呢它的这个产业啊，因为很多有个回乡流啊，很多从一线城市的人回到了这个西安啊，所以导致它的这个产业也在发展啊，所以整个包括其他的一些城市同类的像成都啊，这个重庆啊，郑州、武汉房价都在远远超过西安的一个房价啊，所以导致了一个快速上涨。西安城市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楼的都基本上啊都是100米，都是33层的房子，33、34层。 嗯， 因为像北京很少啊这种30多层，但西安基本上70%以上 都是30多层是吧？ 当时一个标配， 标配啊， 就北京的标配应该是 18到20几层， 对啊。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房产当中的其他事情。我们明天再见。